响，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其实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公平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是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奔驰的木马。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脑出血发病的基础。随着年龄的增长，脑部动脉硬化不断的在加剧，假如呢长期的高血压呀这些因素的影响的话，硬化了的脑部的小动脉壁啊，这个动脉壁上就会出现像米粒般的大小和管壁啊变薄的，那么长出一个像小的瘤样的一些扩张，实际上只是一个血管的扩张，这叫做微动脉瘤。当血压因为激动用力和血液粘稠度过大的时候，突然之间进一步增加了超过了这个微动脉瘤壁的这个承受力的时候，这样呢微动脉瘤呢就会突然之间破裂而发生呢脑出血。如果大面积的脑组织遭受损伤的话，那么往往呢就会迅速的使人呢陷入到昏迷的状态和半身不遂的状况，甚至呢还可以出现的猝死。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是脑出血的一个发病的基础。那当然呢，像现在这样天气寒冷的话，这个因素啊还是啊很明显的。有 90% 以上的脑出血的病人病前呢都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和脑动脉硬化的病史。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啊对于他的一个休息啊进食啊饮水啊，那么都会受到影响，导致整体的体力和精力下降，而且还影响到血压调控的功能的减弱。初次血压经常是处于啊病发前的一个比较高的临界水平，可是呢又当如果情绪激动以及饮食吸烟应酒或者体力活动稍有过度不当的时候，就会进一步的使原本比较高的或者是很高的血压呢在急剧的上升，这个时候比较容易啊冲破我们脑动脉壁上的微动脉瘤的这个瘤壁而发生了脑出血。所以呢 咱们说要预防脑出血的话，咱们就首先要注意是控制血压，及早的发现治疗，那么这样而且还要定期的检查，这就可以啊降低和稳定的这个血压。所以呢，咱们出现了高血压以后，自己就千万要注意，要定期检查，降低和稳定这个血压，防止血压的反跳以及过度的波动。这个时候呢，你既不能够一时啊服药过量，或者呢最短时间内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觉得血压不好，又接着再重复的服药，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血压呢下降过快过低，而导致心脑出现梗死的危险。所以说控制血压服降压药是个细水长流，得有规律，不是服药过量或者短时间的重复的服药，这样也要出问题的。这个呀，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高同心半胱氨酸血症啊、高尿酸血症啊，哎，这些是什么病？这都是我们体内的代谢性的疾病，跟我们体内的糖啊、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个代谢有关系，而且跟我们体内的能量代谢也有关系。这些代谢性的疾病啊，咱们要控制，也就是说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咱们还得要注意啊，能够处在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延缓动脉硬化的发展，提高机体啊一个抗病的能力，降低脑出血的概率。当然了，咱们还要啊注意老年人的睡眠的质量。如果呢睡眠不好，常容易啊导致夜间的血压升高而发病。所以说老年人一定要能够使得自己的睡眠处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而且要提高睡眠的质量。还有一个方面呢，心态的平衡，情绪要稳定，心情要舒畅，避免激动、生气、赌气、争吵和大喜大悲。这由于情绪方面的改变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当时候的这个血压呢出现的变化。还要劳逸结合，生活规律，按时作息，保证足够的睡眠休息，而且要保证我们自己体内的正常的排泄代谢，就是大小便要通畅。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因一时应酒啊、进食啊、抽烟过量导致啊脑出血发病。这种呢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要力戒暴饮暴食、高糖高脂的食物，多次少量的适量的饮水，维持正常的一个科学的生活方式。另外还要警惕一些发病的预兆，就是有一些先兆的，像脑出血发病呢，三人呢都比较啊突然，但是部分的人呢在发病前呢数小时或者数天内数日内啊都还会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高血压患者一旦突然之间头疼加重，或者头疼啊有间断性的变成了持续性的突发头晕，或者原来啊原有的头晕加重，突发一侧的肢体以及头面舌短暂性的发麻乏力或者活动欠灵活，突发的嘴角流口水，舌头发硬，咬字不清，吐字不准，血压这时候会持续的升高。所以呢咱们这个时候赶快赶快就得上医院。那哪些人容易出现脑出血呢？这是很具体的问题。首先第一是动脉硬化，年龄增长了是脑出血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人到中年以后，脑出血的发病率会有相应的提高。第二，高血压的人，高血压是脑出血最危险的因素，血压越高和越波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脑出血的发病率越高，高血压病人是脑出血的高发人群。第三， 代谢综合症的人，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高同性泵胱氨酸的血症啊，高尿酸血症啊，都是跟动脉硬化跟高血压的病发生发展是有密切的因果关系的，所以这类病人也容易出现脑出血。当然还有一个是家属史，有脑出血家属史的人呢，那么他的脑出血的发病率明显高于没有脑出血的家属史的这个病人。其他方面，你本人操纵啊，烟酒的嗜好啊，完了还有呢，进食过咸啊，性情急躁啊，这样的话呢，脑出血的发病率也会提高。所以呢，凡是动脉硬化、高血压的、代谢综合症的、有家属史的，还有操纵、烟酒嗜好特别严重的，进食过咸的、性情急躁的人，千万要注意脑出血的，防止脑出血的发生。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金鸡报捷去，预购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中间嘛，含有60多种啊有效成分。咱们祖先早就在3000年前呢，就是了解灵芝对于人呢能够起到一个保护健康的这个作用。灵芝中间60多种的有效成分，像灵芝多糖，它是有啊，能够在体内起一个广泛的生物学活性的作用，能够使得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啊，能够啊得到一个调节，也就是这样呢，就增加了我们人体啊对于细菌病毒的抵抗能力。同时呢，灵芝多糖还有增加机体的内缺氧的能力，减少自由基，减少细胞啊出现了各种的变化的状况。所以说灵芝的有效成分实际上啊对于人体的作用啊是很具体的。灵芝可以保护心脑血管，那么这对于我们预防这个今天谈到的预防中老年朋友出现脑出血啊，那当然是有用的。灵芝可以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啊微循环的循环，增加心肌的氧和能量的供给，对心肌缺血缺氧的状况有一个改善的作用。那么对于血脂呢，对于高血脂的人来说呢，灵芝可以明显的降低血胆固醇、脂蛋白、甘油三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一般的话，咱们老年人到了老年的话，都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含量啊超标，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这个含量呢下降。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影响到我们这个全身的动脉系统啊，就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那么灵芝的有效成分调节了我们体内的脂肪代谢以后，那么这个时候最后的结果就可以使得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量就是恢复到一个正常，而使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量呢也处在一个正常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对于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以及它的形成了已经形成了斑块的话，那么这个就可以啊使得就降低啊动脉这个B 的胆固醇的含量，软化血管，恢复弹性，这个防止进一步的损伤血管，改善局部的微循环，防止血小板的聚集，所以这对于心脑血管病啊